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是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一，农历7月24，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3和8。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本市有轻雾或雾，东部南部地区能见度比较差。上午随着北风加大，雾气很快消散，驾车出行请注意保持好安全车距。受南下冷空气的影响，今天本市天气以晴为主，有4级左右偏北风，阵风可达6级，大部分时间有利于交通出行。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早晨平原地区有雾或轻雾，偏北风2级转4级左右，阵风6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2、3见4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60%。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0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9度。再来看一下洗车指数，今天未来2、3天都没有降雨天，所以呢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2，路面的情况关注一下。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今天明天在北京举行，今天全天东西二环北段、长安街及其延长线、东直门外大街等道路将实施分时分段临时交通管理措施，特别是上午长安街及其延长线、东二环、北二环、北中轴路、北辰路、北辰西路等道路的管制措施比较频繁，对与之相邻的东单、西单、崇文门、工体、国贸、燕莎等区域的交通影响比较大，建议您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那么目前呢，城区西部各条环路交通压力都比较大，西二环蔡胡营桥到阜成门桥的南向北，西三环西四环全线的南向北，西五环衙门口桥到景园桥的南向北车多，行驶缓慢。受西直门桥区车多影响，西北二环外环方向西直门外大街西向东、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北向南以上路段持续车多，建议绕行相邻路段行驶。那么北部城区呢，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和国家体育场周边各条联络线车流非常集中，安利路丽水桥的安慧桥北向南、北苑路北向南、科学园南里中街双方向、奥林东路北向南、林翠路北向南、科惠路双方向、双营路西向东以上路段都是持续车多，建议绕行。 追寻抗战胜利的记忆，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在这个庆祝胜利的日子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的一幅幅历史画面、一件件英雄遗物，带领我们穿越到那战火纷飞的岁月。今天我们就和您一起到军博追寻抗战胜利的记忆。那么第一道题就来了，从918事变到1945年日本投降，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战经历了多长时间呢？ A. 8年 B. 10年C 14年。 今天呢是抗战胜利纪念日，9月3号，所以呢我们城市文化范儿也推出一期特别节目的，带您到军博里追寻抗战的记忆。那么您知道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战经历了多长时间吗？8年、10年还是14年呢？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欢迎朋友们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组最新的消息。今天北京迎来了今年中国规模最大的主场外交活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我们先来关注一组相关的消息。北京峰会期间不放假，不实施汽车单双号限行。 那么在交通服务方面呢，一是增加了公交运力，会议期间将增加公交发车3200车次，重点区域重点路段增加备班运力。二是工作日将延长地铁早晚高峰运营时间2.5小时，确保运力充足。三是按照交通管控措施组织公共交通避让会议车辆，并及时通过媒体公告部分时段路段临时交通管控措施，引导社会车辆出行，尽量减少对社会交通影响，方便市民出行。接下来我们也及时和您介绍一下交通管控的情况。今天上午，长安街及其延长线东二环、北二环、北中轴路、北辰路、北辰西路等道路的管控措施比较频繁，对上述道路及相邻的东单、西单、崇文门、工体、国贸、燕莎等周边区域社会道路交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警方提示呢，今天的6点到18点，大屯路地下隧道、惠中路地下隧道，除持有论坛专用证件的车辆外，禁止其他车辆通行，社会车辆和公交车经安利路、北五环路和北四环路绕行。今天13点30分到22点，天安门广场西侧路、大会堂南侧路、西侧路实施临时交通管理措施，除持有论坛专用证件的车辆外，禁止其他车辆通行。最近市民游园可以欣赏到非洲元素美景，中非合作论坛期间，市属各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共布置花坛花镜近30组，摆放花波盆栽3000多盆组，花卉布置面积有30多万平米，景观环境花卉量有25万盆，非洲凤仙、万寿菊、天竺葵等时令花卉竞相开放。北京植物园的热带展览温室正在举行非洲植物精品展，180平方米的展厅内一共收集展示近50种来自非洲大陆的植物，让人仿佛步入了非洲大陆。除了专属展区之外，猴面包树、酒瓶椰子、光棍树、象腿木等高大的非洲植物也分散在温室的多个区域。本次展览将持续到9月9号。另外，香山公园对翠微亭、索道下站、芝松园三处花坛进行了重新的布置，景山公园西门锦绣花卵景区则以凤仙海棠阻栽花拱造型营造了景观效果，颐和园以立体景观花坛亮相长廊国花台。好，接下来我们关注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最近对陕西绥德县满塘川镇的一组佛窟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这是陕西第一次发掘明代土洞式佛窟遗址。这组洞窟是开凿于黄土断崖上的土洞窟，其中发现的部分造像和造像碑的背后可见天宝纪年题刻。遗址内最大的一座洞窟的高台上素有三佛并坐，窟内还有多尊塑像和大幅壁画，还发现汉画像门扉、纪石、纪年的石柱身、石兽墩等等。据介绍，这组土洞式佛窟遗址保存了礼佛窟和僧房窟的组合，整体上完整保存了明代中期造像壁画洞窟形制的原貌，具有重要的考古和文化遗产价值。2018年北京旅游绿皮书近日发布，报告分为首都旅游、文化旅游、国际旅游交往与服务、科技旅游4个篇章。报告提出应将北京段长城纳入长城国家公园，成立国家公园北京段长城管理委员会。绿皮书提出，在城市副中心建设背景下，通州运河文化旅游开发的总体思路和对策是将大运河打造为与长城交相辉映、与环球相得益彰的文化锦带，锻造千年运河文化旅游品牌。2018京剧发祥地艺术周上周末开幕，今年的西城京剧发祥地艺术季活动包括京剧不夜城、京剧进校园、京剧发祥地国粹艺术论坛等活动。其中京剧不夜城将联合正义祠、湖广会馆、梅兰芳大剧院等5家京剧演出单位，为戏迷带来8场不同主题、不同风格的精彩演出。正义祠将上演经典剧目《霸王别姬》，在湖广会馆内，经典的折子戏《红桃山》《打鱼杀家》也将上演。而距今有200多年历史的戏楼三庆园将为孩子们献上童趣十足的《大圣归来》。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 亚运会进入杭州时间，昨天晚上8点，雅加达亚运会落下帷幕，闭幕式上中国杭州正式接棒。难忘的16天，中国代表团以132金、92银、65铜，一共289枚奖牌，连续10届亚运会排名奖牌榜首。每逢新学年，家长都会给孩子们置办一些和上学相关的物品，英国的父母也是如此。一家知名市场咨询研究机构发布的报告显示，英国家长2017年开学季购物支出大约 9.15 亿英镑，约合81亿元人民币。这让开学时节成为了一年中仅次于黑色星期五和圣诞节的第三大购物季。数据还显示，开学季各项购物支出中，购买校服和鞋子支出是最多的，占总支出的约 48%。 调查显示，家长们最关心的是商品质量。动画片《托马斯和他的朋友》受到很多小朋友的欢迎，这部动画片定于今天在英国播出最新一季的节目。最新一季的托马斯火车不仅平衡了角色性别比例，还特意加入了来自中国、印度和澳大利亚的角色。在名为《托马斯和他的朋友大世界大探险》的最新季节目中，火车头托马斯和他的伙伴离开虚构的多多岛，前往中国、印度和澳大利亚等国，在多元文化背景中讲述故事。到海边旅游，一些人习惯捡几块海滩上的鹅卵石带回家。在希腊斯基亚索斯岛，这么做可能会招致高额罚款。斯基亚索斯岛位于爱琴海西北部，拉拉里亚海滩是这座岛屿的一处热门旅游点，游客只能乘船抵达。海滩上的白色圆形鹅卵石是当地一大特产，以往不少游客会捡几块鹅卵石作为免费纪念品带回家，而当地政府最近制定了新的规定，对未经许可擅自捡走鹅卵石者，处以360英镑至900英镑，约合3000元至将近8000元人民币的罚款。遨游太空的浪漫或许可以让您的名字替你实现了。最近日本筑波一家企业和一家酒店合作推出了把浪漫送到太空的服务。在这家酒店举办婚礼的新人可以把一块刻有他们名字的金属牌送入太空。这家公司打算把600个刻有新婚夫妇名字的金属牌放入一颗边长10厘米的立方体卫星，明年送往空间站，由宇航员从空间站释放这颗卫星，让它环绕地球飞行。这项服务收费30000日元，约合1800元人民币。新人们将收到这颗卫星的照片，预定时间到明年2月份截止。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FM107.3。AM1026 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今天强劲的北风将刮过北京城，秋天似乎真的离我们不远了。从今天开始，北京将维持晴朗模式，本周都是以晴到多云的天儿为主。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今天北风有3-4级，阵风可达6级，最高温升到30度左右，北风强劲，出行请注意防风。中国演艺博览会来了，作为国内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演艺行业盛会，2018中国北京演艺博览会将于明天到10号在北京展览馆举办。届时将有来自国内外的上千家演艺机构、数千名演艺人员从业者聚集北京，并宣布中国演艺博览会永久落户北京。这次演艺博览会包括展览交易、主题峰会、剧目展演、开闭幕式暨演艺盛典五大板块。剧目展演板块已经从8月22号开始，一直到9月28号，会在北京的10多家剧场亮相，汇集了多台国内外知名佳作。今年国庆假期是10月1号到7号，一共7天，昨天起已经可以购买国庆假期第一天的火车票了。今年的中秋节和国庆节只相隔一周，铁路部门预测从9月22号起到国庆结束，铁路客流都将居高不下，建议出行游客尽早规划行程，尽早买票。北京铁路部门将在9月中旬加开两趟北京到新疆方向的京河号沅江旅游专列和北疆旅游专列，11期间会再开行两列额济纳旅游专列，具体的开行情况您可以关注北京铁路微信公众号了解一下。展览方面，由北京市文联主办、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承办的北京民间工艺美术专题展最近在中华世纪坛开幕。这个展览每2年一届，本届展览的主题为梨园意韵，展出了100位北京民间工艺美术家创作的240多件作品，包括漆雕、精绣、脸谱、皮影、风筝、

这道题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已经有不少朋友来回答了，都答对了。来，还没有回答的朋友加油吧。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在这个庆祝胜利的日子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的一幅幅历史画面，一件件英雄遗物，带领我们穿越到那战火纷飞的岁月。这些文物背后有着怎样的抗战故事？今天我们该如何在重温历史中前行？今天我们就和您一起到军博去追寻抗战胜利的记忆。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原文物部部长研究馆员杨海峰。杨部长您好。 你好。 嗯，欢迎您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客。我们上周其实就预告您要来了，我们的老朋友冰心 DBX 说，我们去年他又去军博去学习了一次，他说咱们去军博去年是重新布展了哈，比以前也大了，地下很震撼，所以特别期待您的详细介绍。 好。 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聚焦抗日战争这段历史。嗯，这样杨部长先跟我们说说吧，在咱们军博抗战时期的陈列和文物大概占了多少的多大的一个比重呢？ 这个军博这一块呢是有抗日战馆的内容的，这个抗战的内容， 嗯， 从这个军博的建馆之初 就有了、哦、 这个大家都知道，在网上也都能查到， 嗯， 军博1958年这个9月份的时候呢，军委决定筹建军事博物馆，当时的名字呢叫中国人民解放军博物馆。 嗯， 哎，这个后来呢，到1959年这个3月份的时候，改成现在的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嗯， 大家呢都比较亲切的叫它军博。 是， 这个在59年，这个建馆实际上是当时为庆祝建国十周年，我们这个向首都献礼的十大建筑之一， 嗯， 哎，这个 现在依然非常的气势恢宏哈， 啊。经过改扩建以后呢，这个气势就更好了。 没错， 许多观众去了以后呢，都说有一种就是军博的展览， 嗯， 有一种叫脱胎换骨的改变。 哇哦， 当时在五九年建馆的时候呢，军博人干了三件事儿， 嗯， 第一个是建大楼。 嗯， 大楼呢是1958年的，我看啊， 10月份 ，10月12号、嗯，这个开始奠基，到1959年的7月30号， 嗯， 这个就举行了奠基典礼。 嗯， 当时是我们用了9个月， 嗯， 这个速度是很快的。 1959年7月实际上已经竣工了， 已经竣工了，7月30号举行的这个竣工典礼。 嗯。 这个在建大楼的同时，我们这个工作人员呢还进行了另外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说大楼建起来了， 嗯， 要展什么，哎，我们这个叫编写陈列大纲 啊， 哎，陈列大纲那个时候呢，当时决定呢有几个展览， 嗯， 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史嘛，第一个叫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嗯， 这个馆呢我们习惯称它叫红军馆， 嗯， 还有一个叫抗日战争馆，这就是今天的主题， 嗯， 我们习惯呢叫抗战馆， 嗯， 还有一个第三次国民革命战争我们叫解放馆， 嗯， 包括还有抗美援朝， 嗯， 还有这个现代馆，这些其他的内容， 嗯， 这是为这个展览做准备的编写陈列大纲。同时呢那个时候呢，这个有一个叫我们部队有一个叫总筹委，就是军博筹建的总筹委，总筹备委员会，向全军这个发布了一个命令，干什么？征集文物。 哦， 哎，征集文物。那个时候呢，这个我们的口号叫“有宝献宝”， 嗯，“ 无宝献祭”。 哦， 哎，这个命令这个发出以后呢，全军各个大单位、各个军兵种 都成立了叫庆祝建国十周年军事博物馆筹备委员会什么什么分会， 嗯， 比如说北京军区分会、南京军区分会什么什么分会，这样 非常重视这项工作， 非常重视这项工作， 嗯， 因为作为一个领导重点抓的一个工程， 嗯， 你想这个军博建馆是9个月，发这个命令应该是在5月份， 嗯， 哎，很快。这个在不到几个月的时间，10多万文各类的文物， 嗯， 就被各个这个大单位军兵种给征集上来了，都送到了军博。 哇！ 哎，那个时候的这个陈列，包括的文物的征集， 嗯， 是打下了这个我们军博现有的这个文物的基础， 嗯， 和这个展览的基础。 嗯， 哎，这个军博职能的增加以后呢，后来增加了其他的部分，但是这个抗战馆的内容， 嗯， 一直是军博主打的， 嗯， 这么一个展览， 而且很早就开始征集了。那个时候，因为你随着时间的流逝吧，年头越早的东西就越不容易找到了哈。 对， 嗯， 这个后来这个大家那个收藏热比较多。哎，尤其是现在这个中央也比较重视那叫革命文物的征集。 是。 近期呢，还以两办的名义发布了关于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工程、保护利用工程的一个意见。 嗯。 哎，早期征文物比较相对来讲，因为这个首先 收藏的人还少， 收藏的人还少。首先呢，因为他离这个战争那个时候呢。 还比较近，哎， 还比较近， 嗯， 哎，那个时候呢，大家手头的东西呢 还比较多， 还比较多， 嗯， 哎， 所以说这个军博呢，应该说是有非常得天独厚的这个优势，收集到了，其实是跟这个就是中国的这个革命的这个历史相关的这种文物哈，从抗战时候一直到之后的就各种各样的，那么我们今天因为重点说抗战，所以说这个抗战的文物。尤其是特别的丰富哈，我也特别跟大家说一下，就说到这个咱们军博的这段历史啊，各种这个年月日啊，还有这个文物的数量等等，这个杨部长真是全部都在心里头啊。我看这是一丁点都不用看资料，就是完全在您心里头，一张嘴就能说出来，印在您的脑子里了哈。 对。 啊，那么其实近一两年呢，我们也围绕着像建军节啊、建军90周年啊等等。请咱们军博的这个专家来做过几次节目了，经常也是配合了一些展览。那么具体到抗战这个主题，哎，咱们有专门的展览吗？ 有， 嗯， 这个我刚才讲到的这个抗战馆，一直是我们的主打的一个展览， 嗯， 一个展览。当时这个中国人有个习惯，我们叫搞纪念性的活动呢，叫逢五逢十， 嗯， 哎，每到这个5周年、10周年、15周年，就类似这种这个整年的时候，我们一般 都要庆祝活动， 哎，都要有一种大型的主题庆祝活动。 是， 哎，这样的话呢，军博呢，就是说，每年包括长征展、包括建军展、包括抗战展、抗战馆、抗战的展览，这次呢，就是以前呢一直由军博这块来作为这个国家层面的举行重大的主题的庆祝活动。后来那个抗战馆呢，这个展览近几年呢挪到了那个卢沟桥的这个抗日战争纪念馆。 嗯。 但是呢，纪念抗日战争题材的展览，作为军队，这个我们会从这个军队的角度，每年呢也举行一些这个纪念性的主题展览。比如说这个2014年。我们举办了，就是这个当时这个以当时这个四总部，这个我们军博的上级机关是解放军总政治部，他们主持了这个叫历史不能忘记，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展览，这是2014年。等到2015年就举办了一个大型的主题展览，我们叫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抗日主题展。哎， 好，那么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展览，一会儿我们请杨部长来接着说，好吧，我们城市文化范儿要先进一段广告了，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稍后我们的节目还将继续。

其中以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为界，前六年是局部抗战时期，后八年是全国抗战时期。抗战期间，日本铁蹄践踏大半中华河山，930多座城市被占，4200万难民无家可归。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民伤亡3587.9万多人，日本侵略给中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到了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日本从中国掠走了钢铁3350万吨，煤炭5.86亿吨，木材1亿立方米。期间，日本还巧取豪夺了和掠夺了中国的大量文物。据统计，有书籍、字画、碑帖、仪器、古物、标本、地图、艺术品共360多万件。可以说，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同时也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物质和文化的损失，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阻碍。今天以纪念之名，铭记历史。今天第一道题答案就是 C， 抗战历时14年。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二道题，在抗战时期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在抢救伤员时不幸被感染，献出了宝贵生命的加拿大共产党员是谁呢？ A. 柯蒂华， B. 斯诺， C. 白求恩。 我们来先看看这第一道题，抗战应该是现在应该说准确的说法，从918事变到1945年日本投降，一共是中国人民经过了艰苦卓绝14年的抗战经历，是吧？ 对。 哎，杨部长也说对，因为为什么呢？我们刚才这个片花里也给大家这个解释了，所以正确答案应该是 C， 14年。答对的朋友还是蛮多的，像这个如意啊、田庚啊，还有邓晶啊，还有一位朋友怎么光有头像没有名字呢？心宽体盘，勇往直前等等。那么第二道题呢？第二道题我估计没有人答不对了吧？加拿大共产党员在这个抗战时期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抢救伤员的时候不幸感染，献出了宝贵生命，他是谁呢？是这个柯蒂华、斯诺还是白求恩？如果知道的话，也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FM107.3，AM1026，城市文化范儿。 追寻我生命的那份春。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在这个庆祝胜利的日子里，我们和您一起到军事博物馆去追寻抗战胜利的记忆。继续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原文物部部长、研究馆员杨海峰。那么杨部长刚才跟我们说了，军博的这个抗战，其实不管是抗战还是这个军博的所有文物，非常早就开始征集了，所以有很多这个珍贵的文物啊。那么尤其针对这个抗战呢，也专门有一些展览，刚才您给我们介绍到了，比如说2014年和2015年都有两个大型的这个展览哈。那么其实杨部长说还有一个影响特别大的展览，就是年头稍微远一点的是吧？ 对， 是什么时候的？ 这个在1985年， 嗯， 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 嗯， 这个军博对原有的抗日馆进行了全面的修改， 嗯， 修改完了以后呢，这个展览其中最主要的一个特点是增加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内容， 嗯， 哎，当时的军报呢，对这个展览以全民族抗战的宏伟画卷， 嗯， 反法西斯东方战场的光辉篇章， 嗯， 进行了全方位的报道， 嗯， 哎，当时的这个展览开幕以后呢，是九月份，我印象当中是九月份开的，九月份这个到年底。这个统计，这个观众的统计啊，就达到了45万多观众。这是什么概念？4个月， 嗯， 相当于每个月有10多万观众，这个展览，所以说在当时不光是在国内，在国际上 也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是这么一段时间有这么多人来参观这个展览哈。那么刚才说的都是过去的展览，那么咱们军博我听说也现在正在筹备新的有关抗战的这个展览是吧？ 对， 嗯， 这个军博现在已经对外开放，开放但是只是有这个我们的兵器馆的部分， 嗯， 其他的这个展览的内容呢我们正在进行这个修订， 嗯， 下一步就要很快就要开馆的， 嗯， 就包括还有抗战馆的内容， 哦， 这个时间呢，也大家等军博正式开馆以后，可以到里边去看， 不是太久，可以期待一下了哈。所以我们就很好奇，那么刚才您说了，军博里抗战时期的文物是不少的，那么大约有多少抗战时期的文物呢？ 这个我刚才讲到的， 嗯， 那军博建馆之初，全军收了文物。这个然后呢在1985年我们搞这个展览的时候呢又进行了大规模的这个面向全国全军进行抗战时期的文物的收集。 嗯， 这样这个军博的文物呢我们按照我们的分类方法啊，我们分了几类。 哦， 一个是红军时期， 嗯， 一个是抗日时期，一个是解放时期， 嗯， 还有我们叫抗美援朝时期， 嗯， 还有我们的现代时期。后来呢1983年以后呢增加了古代和近代， 嗯， 这个古代和近代呢因为这个着手比较晚，这个文物相对来讲比较少一点， 嗯， 其他我刚才说的那几个时期， 嗯， 基本上的文物呢是比重是差不多的， 嗯， 差不多。军博现在目前我们对外统计的数字文物有18万件左右。 18万件啊。 对，18万件。 所以 抗日时期呢这段的文物呢基本上这个1/4左右。 哦，所以说这个举办这个展览，嗯，各种各样的展览都是有很丰富的这个文物做底子的哈。 对， 嗯， 我们军博每年举办这些抗战馆，这个抗战展览， 嗯， 这个是有充分的这个文物，还有这个我们叫实物资料， 嗯， 还有包括一些图片资料， 嗯， 来支撑。 好，那么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抗战哈。刚才说了，这个抗战的时间是从1931年9月18号九一八事变开始算起的，但是全国抗战开始的时间是1937年。也正是在这一年，驻陕北的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在咱们军博就有一件这个馆藏的这个珍贵纪念品，记录了这个历史时刻哈。 对， 这样大家现在在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里头发送“军博”这两个字，我们为您发送了一组我们今天会说到的这个展品哈。您在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军博”这两个字就能看到了。我们这样先请杨部长来说一说这个军博的这个记录了陕北的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军第八路军的这样的一个珍贵展品。 好， 嗯， 这个大家到博物馆去参观啊。应该关注，就尤其到军博参观，要关注你看抗战馆， 嗯， 要关注有几个重点文物， 嗯， 当然这个重点文物很多，有的我们会以特殊的形式展现出来，有的不是，就是大家很普通的一些文物， 嗯， 比如说刚才谈到的红军改编命令，这个改编命令呢，这个刚才主持人已经说了， 嗯， 这个大家记住几个时间节点， 哦， 一个是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这个宣布红军主力， 嗯， 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我们通常说的八路军，那个时候呢设总指挥， 嗯， 8月25号这个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了改编命令，红军呢正式改编，9月11号这个八路军又改称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 嗯， 哎，这个刚才说的这个改编命令呢是在早于我刚才说的这个三个时间节点， 嗯， 是7月份的。为什么7月份呢？日本这个卢沟桥事变爆发以后呢，这个中共中央就像发出了这个华北危机、这个平津危机、中华民族危机这么一个号召， 嗯， 这个决定呢，就是说这个红军就要参加这个抗日， 嗯， 这个同时呢，这个也在和国民政府。在谈红军改编的时候，这个具体的事情，在这个具体的在商谈过程中，7月14号，这个红军就自行这个对于下一步怎么改编有一个初步的一个想法了。 嗯， 这样的话呢，7月14号呢，我们这个以中共中央自己的名义发布了一个自行改编命令，我们叫自行改编命令， 嗯，啊，所以这件展品呢，实际上就是这个红军改编八路军的这样的一个命令，是吧？ 对， 这个命令是个纸质的， 是个纸质的。 嗯， 哎， 您给我们描述一下。 这个纸呢，就是相当于像这个可以咱们现在一种 A4 纸大小。 哦， 哎，当时是还有主席的什么签字啊，类似这些都有，都盖章，对， 嗯， 发到了各个，当时是红军各方面军， 嗯。所以说这件改编的命令其实是就是标志着这个中国工农红军它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现在这个时刻怎么见证，其实就是通过这个改编命令来见证，是吧？ 对对 啊， 这个命令还要早， 还要早， 对，还要早， 嗯， 说明这个红军这个抗日的决心， 嗯，而且呢说这个改编之后的这个第二个月就取得了胜利，是吧？ 对，改编的第二个月，也就是1937年8月25号这个改编嘛，到1937年9月25号， 嗯， 这个八路军的115师， 嗯， 就取得了平型关大捷的胜利， 嗯， 这个呢，平型关大捷当时缴获了好多日军的什么机枪啊、步枪啊、望远镜啊、什么衣服啊、军事器材啊，这个呢。过去呢，在军博一直有这个我们叫专题、 哦、 啊，很多的文物， 嗯， 这个摆放在一起展览， 嗯， 形成一种这个特殊的效果， 嗯， 这个仗呢，这个平型关大捷呢，应该说是，我们改编以后打的第一个胜仗，我们叫首战告捷， 嗯， 打的这个师团呢，叫板垣师团，这个板垣师团是干什么呢？是这个板垣征四郎， 嗯， 是策划918事变，成立为满洲国， 嗯， 攻山西都是这个人干的，在当时是不可一世的， 嗯， 哎，打了他一下，这个我们应该说就是这个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嗯， 当然了，这个平型关大捷是配合这个我们叫第二战区整个、 嗯。 这个计划，作战计划。 所以结合了这些展品，咱们对于这个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也会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哈。那么您刚才说到了这个配合这个这样有这样纸质的展品，还有一些这个武器，好多人去军博就特别想看一看这些东西，因为平时也没有什么样的机会能看到。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就是除了文献档案之外，军博里头还有一些这抗日战争中的功臣兵器哈、 啊、 立了功的这些兵器，比如说有一件武器的名字就很有意思，叫老黄牛重机枪。现在大家发送军博两个字到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给您推送的里头第一件就是这老黄牛机枪，跟我们说说这件机枪的来历。 这个老黄牛这个重机枪啊，这个重机枪呢一直是在我们抗战馆给它比较独立的展示的，因为首先呢它那个个头也比较大， 嗯， 它那个枪管啊，我们这个就是是这个黄铜的， 红铜的，能看出来。 这个管呢是干什么使的？ 擦得很亮，哎， 是那个机枪长期射击以后呢，那里面是装水的， 嗯， 装水，水冷，水冷呢。这个当时呢，因为这个呢，我们也对它的认识也没有那么多， 嗯， 后来是也是在应该在85年，我讲那次抗战馆这个我们修改的时候呢，在后期我们搞一级文物鉴定，我们就翻了所有的档案，当然。翻这个文物的档案的时候呢，我们发现了一封信呢，当时是什么呀？是山东老干部进京团，哎，他给我们写来的这个信呢，给我们写说，哎呀，这些老同志，就是说我们到了军博以后，就有一波人老是围着这个老黄牛在看，哎，后来呢，就一边看还一边流眼泪，最后给我们来了一封信，就介绍了这个老黄牛的来历，还有他的战斗的功绩。这个老黄牛怎么来的？是当时。这个就是1938年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的第二路军在打山东蓬莱这是县城的时候，在这个吴佩孚就是直系军阀的吴佩孚， 嗯， 他的老家是山东蓬莱的，在搜查这个他家的时候，在地下室发现一口棺材，把棺材打开以后就发现了这个重机枪 藏在棺材里， 藏在棺材里边，这样的话呢，在发现以后，这个部队呢就开始使用它，因为当时重武器比较少，这个重武器得到以后，它发挥的作用那就太大了，打清远， 这个打青山打招远，这个他立下的战功是可以说是不朽的。战士们，因为他这个刚才讲到他这管是黄的，战士们就亲切的叫他叫老黄牛，像老黄牛一样给力。 嗯， 大家可以去看， 现在看上去还是非常的气派哈。 对， 嗯，好，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再把第二道题给各位朋友重复一下，请大家如果知道答案的话也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 追寻抗战胜利的记忆，在抗战时期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在抢救伤员时不幸被感染，献出了宝贵生命的加拿大共产党员是谁呢？ A. 柯蒂华， B. 斯诺， C. 白求恩。 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那么刚才呢我在这个节目里头说，我们有一位朋友光有这个头像京剧脸谱没有名字，人家给我发了说我叫一一，抱歉啊，因为这个一二三四这个一两个一连在一起像一道杠，所以没看出来，现在我记住了，你叫一一。好，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原文物部部长研究馆员杨海峰做客我们的节目，带我们一起在今天9月3号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里头一起到军博去追寻抗战胜利的记忆。那么刚才说到军博有很多这个抗战时期的这个展品，除了文献档案还有一些这个兵器哈，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个老黄牛的这个重机枪，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还有一门迫击炮，这个炮呢刚才说那个老黄牛重机枪呢是非常的气派哈，看这个黄铜沉甸甸的红铜哈，但是这个迫击炮呢好像跟大家印象里炮的那种高大威猛的又不大一样，这个炮呢看起来又有点单薄，但是它被展示在展馆一个比较显眼的位置，为什么呢？ 对， 嗯， 大家看这个炮呢只是这个普通迫击炮的一员， 嗯， 但是呢它的这个来历，它的这个色彩，传奇色彩太干什么了。这个呢就是说大家应该看过电影，这个就是击毙阿部圭秀所用的迫击炮。阿部圭秀呢又是八路军击毙的日军的最高将领，这个将领。 嗯。 这个我们就讲这个是在哪儿啊，叫黄秃岭这个战役。 黄秃岭战役。 黄秃岭战斗。 嗯。 黄秃岭带着这个河北来源。当时那个日军呢时间1939年啊，对这个又进行了扫荡， 嗯， 这个阿部圭秀率军这个估计在黄秃岭这个附近呢设立了一个指挥所，八路军发现了以后用迫击炮把这个指挥所给端掉了， 嗯， 哎，阿部圭秀呢当时这个炸成重伤，几个小时之后死去。 能确定是这门炮吗？ 我们只能说是这种。 哦，这种。 因为他当时有好多炮。 哦。 去打的时候。 嗯。 哎。阿部圭秀的死在日军当中呢引起了很大的悲鸣， 嗯， 哎，当时就讲这个包括报纸就说叫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 嗯，这个还是很有名的， 很有名的， 嗯， 日军呢曾经还在张家口为阿部圭秀呢举行过所谓的什么追悼会， 嗯，哎，那么说到这个重机枪啊迫击炮啊，我知道军博里还有一件很特殊的武器，就是日本战犯的指挥刀。那么这个指挥刀呢到底是它具体是一件什么样的文物，有什么特殊的意义，杨部长也跟我们说一说吧。 这个指挥刀是当时冈村宁次递交给国民政府的， 嗯， 是1945年9月9日。这个指挥刀呢我们讲它是象征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的这么一个典型性的实物。 冈村宁次交这个指挥刀是投降的意思， 是投降， 嗯， 要把佩刀交给这个胜利国。 嗯， 哎，1945年9月9日，这个整个这个日本呢宣布投降以后呢，在中那个南京叫这个大礼堂， 嗯， 举行这个中国战区的最高的受降仪式。 嗯， 哎，当时呢这个何应钦呢是作为日本派遣军的总司令代表日本政府向中国受降，哎，中国受降的是这个中国战区这个陆军总司令何应钦， 嗯， 这把刀。 咱们做这个节目也引起了朋友们的共鸣哈。我们编辑，您把这个图片调出来给杨部长看一下。我们的老朋友红十字，你看他给我们发了，他说这是我老伴儿的纪念章，还有一个本儿，上面写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应该是颁发的这样的一个纪念章。那个还有封皮儿，您看到了吗？ 对， 这个应该咱们也有收藏有这样的展品哈，也非常珍贵哈。 对对对对。 那么除了刚才说到的几件武器啊，军博还有一把左轮手枪。这个手枪呢，虽然个头不太大，但是它也是一件很珍贵的文物。当然，这和左轮手枪的主人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的哈。来，杨部长再跟我们说一说这个手枪。 这个手枪呢，在军博我们是一级文物。 嗯， 是左权使用的。 左权。 对，左权是什么人呢？ 嗯， 左权是抗日时期八路军牺牲的第一个高级将领。 嗯， 是八路军的副参谋长。哎，当时呢，这把枪的来历也挺有意思。是在1935年红军到达陕北以后呢， 嗯， 这个左权参加指挥直罗镇战役， 嗯， 缴获敌人的109师师长牛元峰的，后来他就一直使用。直罗镇战役是什么呢？是叫这个巩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陕甘革命根据地把中共中央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奠基礼的，后来这把枪左权就一直用。42年日军向八路军总部这个进行合围的时候，左权这个为掩护部队转移，在当时是指挥战斗中牺牲了。牺牲的时候才37岁。哎，37岁以后呢，就是牺牲以后呢，当时这个工作人员把这把枪交给了彭总副总指挥。彭总还一直不相信这个左权牺牲，直到看到这把枪，哎，才相信这是事实， 才不得不相信哈， 才相信这是事实。 嗯， 因为左权跟彭总一直工作在一起。 嗯，像这些这个官兵们哈，表示敬意，也要向红十字您的老伴儿和所有参加了这些革命战争的这个同志们哈，表示敬意哈。没有你们的这个艰苦卓绝的付出，也不会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那么说到了这些，这个刚才我们说到的比较多的是一些武器，比如枪啊、炮啊等等哈，还有刀。网友薄荷糖说，他说我在军博还看到过一些毛主席的题词，好像都不太大，偏就是都不像后来看到的那么大。他说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当时的条件限制吗？ 主席的题词啊，基本上也都是写在这个信签上，相当于我们现在的 A4 纸大小。 嗯，所以说篇幅都不太大。 所有篇幅都不大，这个主席很少写大的东西。哎，就是在军博看见有一些这个主席的题词，哎，都是很小的。 嗯，有一些什么样的？您可以跟 我说说。比如 说 有一个我们非常有名的。这大家都在说的，你当干部要以身作则，怎么呢？哎，就有一个当时以身作则的这么一个题词。 嗯， 这个是什么时候呢？主席是在1940年、1942年的时候。 嗯， 1942年的时候，这个呢，就是当时这个延安啊，就是国民党对于进行封锁，搞这个大生产，这个开荒，359旅他们在把这个南京湾呢进行了开荒以后呢，这在42年，为了表彰这个当时有22个我们叫生产英雄， 嗯， 毛主席呢为每一个的生产英雄都亲笔题写了这个书法式的， 嗯， 这种我们叫奖状， 哦， 奖状，实际上这是个不叫题词，实际上又是题词又是一个奖状， 嗯， 是当时给罗章同志的，罗章呢是359旅这个叫供给部的部长，还是政委。 另外呢，我们刚才说了，大家发送军博两个字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还能够看到我们今天给大家就是讲到的一些展品。我们今天给大家推送展品还有一幅毛主席写的这个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是这个词儿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哈。 对， 嗯，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实际上也是主席题写的。哎，每一个上呢都自己签了名。签了名，这是当时 这贴在两张纸上， 贴在两张纸上，两张纸都有题，都有主席的签字。 嗯， 刚才讲到了这个南京湾大开荒， 后来到1942年召开这个表彰会以后呢，1943年，这个八路军的政治部的电影团，他们要拍成一个电影。当时这个电影呢叫《生产战斗结合起来》，后来就改为了叫《南京湾》。 嗯， 南京湾呢，当时拍这个电影的时候快拍完了，当时的这个摄影队长吴印贤， 嗯， 就到这个主席的窑洞去请主席为这个电影题词， 嗯， 像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嗯， 是主席为这个刚才南京湾 这个 电影 题 词 的。 哎，当时窑洞里比较黑，主席就拿到外边去。去提的词，哎，一边提词，当时呢，吴印贤呢还把这段视频呢录成了视频， 哎，这个真是很有意思啊。 对，后来这个是吴印贤教给我们的。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实际上是毛主席为这个南泥湾题词的，而以身作则呢，是毛泽东给这个罗章题写的这个一个奖状。 对，一个奖状。对， 大家在我们的这个您发送军博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看到这些。那么刚才说到的这些珍贵的馆藏，除了刚才这些之外，军博里还有哪些抗战时期的文物？今天我们又有哪些新的方式去了解那段历史呢？稍后我们继续聊。在这儿呢，先为朋友们预告一下明天我们节目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你还记得汤姆·克鲁斯挂在绳子上入侵保险库的经典段落吧？那已经是22年前了。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碟中谍》系列最新一集《碟中谍六：全面瓦解》登陆了国内各大院线。除去令人过耳难忘的主题曲和让人倒吸冷气的动作场面，这个系列最让影迷津津乐道的就是故事里那些高科技装备了。这其中还真有些小玩意儿是预言了未来几年的科技发展。城市文化范儿联合北京市科协科协频道为您带来梦想照进现实的碟中谍。 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40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40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胡杨是要在沙漠见到金帐，身后是城市是军装，是金山绿水。 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40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装修气甲醛，蓝舍硅藻泥。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同学们好， 你有多久没有回到课堂了？有多久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了？有多久没和你的老师聊聊天了？9月8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诵读沙龙特别活动，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暖心呈现。详情请关注诵读小站节目和微信公众号。9月8日，听桃李芬芳。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 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9月3号星期一，农历7月24，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3和8。天气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偏北风2级转4级左右，阵风6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2、3级4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60%。白天的最高气温30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9度。总的来看呢，上午随着北风的加大，雾气会被吹散，能见度会转好了，所以呢有利于交通出行。未来2、3天也都没有降雨天，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好，北京时间8:35，我们来看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南二环玉亭桥的西向东外侧车道有事故，西二环天宁寺桥的南向北外侧车道有事故，西四环四季青桥南向北有事故，队尾排过了丰北桥。另外北五环来广营桥到肖家河桥的东向西目前也是全线车多。 追寻抗战胜利的记忆。1938年，一个加拿大人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不远万里来到延安，一年后不幸殉职。他的名字叫白求恩。白求恩1937年下半年刚从西班牙战场回到美国和加拿大休整，得知中国抗战爆发的消息，旋即决定参加中国的抗战。他到达中国后，不惜跟同行的美国医生分道扬镳，坚持要去延安。经周恩来安排，白求恩携宝贵的医疗物资辗转几百里，途中被日寇的飞机大炮多次轰炸，终于在1938年3月底到达延安。他于5月初奔赴前线到牺牲，一共在八路军晋察冀根据地工作了大约1年6个月零11天。在这短短的时间里，白求恩在晋察冀抢救伤病员数千人，亲自开刀动手术超过1000例，建立几十个流动医院，指导制造了大量医疗器材，编写了3部教科书，建立培训医护人员学校一所。白求恩1939年11月12号在抢救伤员时感染病毒，不幸逝世，当时他只有49岁。今天第二道题的答案就是 C， 加拿大共产党员白求恩在抗战期间因救助伤员时被感染而献出了生命。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三道题，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创作过的很多音乐作品在抗战时期激励了中国军民的斗志，以下哪一部作品不是冼星海创作的呢？A. 黄河大合唱， B. 中国狂想曲， C. 南泥湾。 好，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在这个庆祝胜利的日子里，我们要和您一起到军博去追寻抗战胜利的记忆。继续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原文物部部长研究馆员杨海峰。杨部长呢，刚才跟我们说到了这个军博里头跟抗战相关的历史和文物哈，以及这个展览等等。我刚才也说了，我们的老朋友这个红十字呢，也非常的感慨，刚才还拍了这个照片，他老伴儿的这个纪念章，还有这个抗战的纪念章发上来哈。我们刚才还在广告期间还又看了一下，然后红十字也很感慨，他说我和老伴儿都在听广播，谢谢嘉宾的讲解，也感谢对抗战老兵的这个大家对他们的这个感激和感怀哈。他再发了一张老照片，说左边是他老伴儿，您看杨部长能看到，那时候真的好年轻哈，意气风发， 估计也就是二十岁左右的那个样子哈，特别的年轻，真的是这个感怀这种岁月的变迁哈。那么我们刚才呢说到了这个第二道题，关于这个白求恩，刚才那道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白求恩，在这个做手术的过程当中抢救伤员的时候感染了。结果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那么网友秋恋就问他说，当时来中国的国际友人像白求恩他们留下过什么有历史意义的东西吗？当时确实有很多从其他国家来到中国的这个朋友们哈，尤其是像刚才说的这个白求恩还有柯丽华等等，他们留下了一些什么样的故事，有什么珍贵的文物呢？杨部长。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呢，当时有许多的国际友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来参加中国的抗战。这里边呢，大家比较熟悉的，刚才说的白求恩、柯棣华，这就是他们当中的杰出的代表，这个所以呢，就是展览呢，我们的展览里边都有他们的相关的实物，我们叫文物，因为他们都是医生，是吧？所以说展览里边，我们当时我印象当中有一个。就是有几个白求恩做手术的那个手术钱， 医疗用品， 医疗器械，有柯棣华的手术缝合线，这些在展览里面呢，大家都可以看到。 对，大家如果发送"军博"两个字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里头有白求恩使用的手术器械，我看有这个有止血钳，还有镊子哈。 对对对。 然后柯棣华、 也是一级文物。 对，带到解放区的医用缝合线和针，它是那个放在一个小盒子里，应该是哈。 对对对对。 有这样的一些这个文物，还有一些动人的故事哈。 还有一些动人的故事。刚才讲到的这个，白求恩呢？来到中国以后一直在那个晋察冀边区这个给战士们做手术。当时在39年的时候，日军对晋察冀进行了一个大规模的我们叫冬季扫荡。这个白求恩这个给战士做手术不幸感染。这个因为感染了以后呢叫败血症。就是不久就逝世了。这有过去呢，我们还有一部叫白求恩电影，大家可以对细节可以去， 我还有印象、 对，可以去了解。在延安为白求恩专门召开了追悼会。主席呢还在这里边写下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叫纪念白求恩。这里边呢还有一个有一句话大家记得比较清楚的，就是说白求恩是什么，当时讲国际主义精神这部书，咱们这还有一句话，就是说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我们讲这一块呢，就是这种精神是我们现在应该大力提倡的。柯棣华这一块呢是印度人，他们也挺有意思。他们这个在40年，他们这个他是38年来的。为了表示对于中国人民的热爱，他们这些人因为印度名字很长，这个柯棣呢是个姓儿，他们这个来华援辽队这些人员啊，都把自己的名字后边带了一个华字。所以说那个柯棣，他后边柯棣华， 是我看他英文名好长、 对，还有什么这个卓克华啊，什么莫克华，什么他们都带华字。 我给大家说，英文名叫德瓦卡纳斯桑塔拉姆柯蒂尼斯，所以就后来他们就自己起一个比较简单的这个称呼柯蒂华哈。 对对对，这个柯蒂华呢，在42年呢，还7月呢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也是呢，因为。我们叫积劳成疾，他有癫痫病，当时也发作，这个逝世的， 1942年， 才32岁， 那么这些呢，都是这个应该说对于我们的这个中国抗日战争给了很大的支持的这个叫国际主义战士哈，那么我们说。这军博里头有很多这方面的文物，还有很多的这个艺术作品也记录了抗战这段不平凡的历史。杨部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军博在这方面，我了解到绘画题材也很多，是吧？ 对，这个我们讲绘画，尤其是油画作品，是那个展览的重要的补充，因为它有些这段历史呢，有的光用文物和照片，它是展现不了的。这样的话呢，我们请了一些这个。就各个时期请不同的这个画家给我们创造了一些这个油画作品。比如说我们馆里边的这个油画家杨克山创造了狼牙山五壮士，彭斌这个 创造了地雷战，这是大家都狼牙山五壮士，地雷战也都有电影，包括还有其他的什么伪凄美的清查帐里游击队员逞英豪，我们叫敌后战场嘛，是吧， 都有这样的一些这个油画作品， 对，油画作品 啊，除了刚才说到这些军博，还有哪些展品杨部长觉得比较独特？因为杨部长，我们刚才聊也知道，您在军博工作30多年了哈，对这里很有感情，而且应该说对军博的这些文物也是了如指掌。 在这里，大家还可以看，就是因为当时日本这个侵华的时候，有大量的伪军。这个帮助日本在也在搞这种什么治安啊，什么这个侵略的活动。这样的话呢，这个新四军也好，八路军也好，对于这些人，边打边争取。是这位大家可以到馆里面去看，有一个叫我们叫红黑博善恶录，就是说你这个伪军干一点好事，我们就给你画一红点。你干一件坏事。这个我们给你画一个那个黑点， 红黑本， 等于 是你干好事就给你好事这勾一下，坏事就坏事勾，这都是纸质的哈， 都是纸的，小本本似的，这是秋后算账。 军博里关于抗战的文物真是不少，除了这些常规的陈列，刚才您也说了，军博正在这个筹备这个抗战纪念馆重开，应该是不久了哈， 对， 再过几个月就有希望能看到了哈。那么从这些珍贵的文物当中重温历史，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的人要记住这段历史，传承红色基因。那在这方面我们军博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 这个我们下一步要开馆的，我们叫人民解放军历史这一块呢，抗战馆呢将以这个重新的那个面貌，这个要对 崭新的面貌，应该是 崭新的面貌，对这个大家进行开放。对于传承红色基因，这个我们军博这块呢一直是非常重视，尤其是像我们这个文物部门，我们近几年搞了几次大的这个对于抗战有关的题材的文物征集活动。比如说东北抗联的，我们搞了一个东北抗联后代群体捐赠文物活动，你说包括这个什么周保中啊，好多的他们后代捐赠，那时候捐赠文物捐了几千件，还搞， 当时还专门来我们节目说过呢， 是吧？ 对、 对， 很难得的哈，那些文物啊， 对，当时他们捐赠文物在，我看啊，在去年庆祝建军90周年的展览当中，好多， 对，去年那展览来我们节目来说过，所以我就知道， 你像八路军老军工的，这类似这些展览。我们也一直在这个也进行过征集。军博这一块呢是代表国家这个保存研究，就是各个历史时期的这个相关的文物啊图片啊，我们的目标呢是这么说吧，讲一句比较通俗一点的，就是你研究我们军队的任何一段时间的历史，你去找实物资料去，找军博去，到军博去。你去找一些图片资料，去到军博去。我们目标是按照这个方向去发展。 所以说您在这工作几十年其实特别的有感慨哈，一直就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哈。所以让大家可以放心的上这儿来找文物找资料。 对，所以说我也想利用这个机会呢，向广大这个听众说，这个你们家里边有什么好的，你们认为是传家宝，是吧，可以像刚才这个老先生这样，可以捐赠给军博，军博呢会有专业的力量，专业的库房，专业的条件，专业的人员进行这个保管研究，是把这些东西呢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知道。 这个是跟你们军博联系就可以是吗？ 对，直接我们有专门的征集部门。 跟征集部门联系。 对，征集部门联系。对， 好，那如果大家想去军博看这些抗战时期的文物，或者是更多的关于我们国家军事革命、革命军事方面的这个文物的话，哈，去军博去参观，您有什么要提示大家的呢？比如咱们开放时间啊，还有预约信息等等。 是这样啊，这个军博现在已经开馆，这个目前正在开，已经对外开放的是那个兵器馆。兵器馆当中呢也有一些有关抗战题材的这些我们叫功勋武器，大家可以去看。下一步要开放的就是包括我们抗战内容有一些大家也可以去看。军博的开馆这个正常情况下是周一休息。其他时间呢 都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四点钟停止售票，四点半这个就这个大家就不让进馆了，这个钱大家要注意。君博现在也开通了这个网上的预约，哎，网上预约这块呢，可以通过君博的官网，还有其他的这个方式呢，进行这个预约观参观。给大家提醒的，君博参观是我们叫免费不免票。还有一些对特殊人群，比如像军人啊、残疾人啊这些呢，也可以，就是凭证件，直接连票就不用购，直接就进去了，就可以了。我们有一个绿色通道，欢迎大家到军博去。 好，那么最后呢，我们再来把第三题的答案先给大家公布一下。 追寻抗战胜利的记忆。一部《黄河大合唱》写于中华民族抗战救亡的关键时刻，激荡着曾经的时代最强音，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这是周恩来听闻此曲后的赞誉，成为冼星海四十年短暂而伟大的人生的注脚。冼星海祖籍广东番禺，1905年生于澳门，抗战时期大批知识分子奔赴延安，冼星海就是其中之一。在全延安没有一架钢琴的情况下，他完成了一生中主要作品的大部分创作。1939年春，冼星海听到诗人光蔚然朗诵新作《黄河吟》后激动不已，用六天时间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八首歌曲。1939年5月11号，冼星海指挥100多人的鲁艺合唱团成功地演出了《黄河大合唱》。这部作品不仅受到了延安军民的赞扬，并迅速传播到各个战区，进而扬名海外。后来受困在蒙古和苏联期间，冼星海疾病缠身，却笔耕不辍，完成了《民族解放交响乐》《神圣之战交响乐》等作品。1945年因重病，他被送往莫斯科治疗，并踏上完成了最后一部作品《中国狂想曲》后病逝他乡。今天第三道题答案就是 C， 南泥湾不是冼星海的作品，您答对了吗？ 今天呢，通过杨部长的介绍，对于这个军博，对于14年抗战的历史，我们有了更多的了解。就像依依所说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说，了解历史，珍惜幸福，发扬正能量。确实，14年抗战的历史中有太多值得我们铭记的故事和人物。军事博物馆中一件件珍贵的文物，就是我们重温历史的坐标。胜利来之不易，历史不容忘却。我们不妨也走进军事博物馆，来重温历史，传承红色基因。也非常感谢杨部长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为我们带来这样的一段段的珍贵的回忆。谢谢您。 谢谢观众朋友。欢迎大家到军博去参观，也欢迎大家呢为军博捐赠你们的宝贝。 好， 谢谢大家。 好，再一次感谢您，谢谢。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到这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刘聪、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十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 没有吃，没有穿，自由的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我们生长在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谁要抢占去，我们就和他拼到底。 好，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明天城市文化范儿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你还记得汤姆·克鲁斯挂在绳子上入侵保险库的经典段落吧？那已经是22年前了。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碟中谍》系列最新一集《碟中谍六》全面瓦解，登陆了国内各大院线。除去令人过耳难忘的主题曲和让人倒吸冷气的动作场面，这个系列最让影迷津津乐道的就是故事里那些高科技装备了。这其中还真有些小玩意儿是预言了未来几年的科技发展。城市文化范儿联合北京市科协科协频道为您带来梦想照进现实的碟中谍。 追寻我生命的那份纯真，心中抹不去的那一片云彩，追寻那永远属于我们的那份无悔的忠。